第21课，谈吸烟。情景一， 咱们休息一会儿吧，走，到外面去换换空气。 好，我的脚都麻了，大浩，一起出去吧。 来，抽一支，提提神。 谢谢。 别闹了。明知我不会还给我。 真舒服，你怎么到现在也没学会吸烟？ 不是不学，是不想学。百害无一益的就是吸烟。 但是作为男人有时是很必要的，特别是在与不熟的人见面时，相互敬烟有时会成为友好交往的敲门砖。 那是以前的观念，现在在各种公共场所、各大建筑物里都禁止吸烟，吸烟群只好跑到卫生间、阳台、楼层外享受吸烟的乐趣。 这倒是真的。 这是你没有尝过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的滋味，还有在精神压力大或写东西写不下去的时候吸根烟会顿觉思路大开，精神也豁然开朗。 你这是强词夺理。 我看咱们还是各得其乐吧。生词：麻、口袋、掏、知、地、提神、闹、土、烟圈、舒服、百害无一益、禁烟、敲门砖、建筑物、享受、赛过、滋味、顿觉、思路、豁然开朗、强词夺理、各得其乐。 情景二，别抽了，你看这屋子让你弄得乌烟瘴气的。 喝酒的时候我就忍不住想抽烟，最后一根。 现在都提倡戒烟，你也戒了吧？ 戒了几次，可是都以失败告终，重新再抽量反倒大了。 你抽烟，我们因为你间接吸烟，危害要比你大，知道吗？ 知道，也知道吸烟对身体没有好处，别人都不喜欢，可是就是戒不掉怎么办？我也闹心。 什么时候最想吸烟？ 比如饭后、喝酒、去卫生间的时候，还有心烦意乱的时候。 试过戒烟片吗？ 试过，都没用。归根到底是我的意志不坚定，做什么我都有信心，唯独这戒烟我算投降了。 我听说最近有很多戒烟人聚会，戒烟失败的人聚在一起互诉戒烟史，交流戒烟经验。 这我倒是第一次听说。 我帮你问问。 生词：乌烟瘴气，忍不住，提倡，告终，反倒，间接，危害，闹心，心烦意乱，戒烟片，归根到底，坚定，唯独。